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一部叫《雨人》的电影荣获了第61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四项大奖。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哥哥的原型是美国的吉姆·皮克，一位自闭症的患者。一个历史、文学、地理、数学、体育、音乐等15门学科的天才专家。除此之外，还有电影《美丽心灵》的主人公也是一位奇才，他就是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约翰·纳什。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似乎都是病人，甚至无法照顾自己，但是他们却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这些人被称为是白痴天才。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为大家讲述这些传奇式的人物。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约翰·纳什，1928年出生在美国西弗吉尼亚州工业城市布鲁菲尔德的一个富裕家庭。他的父亲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电子工程师，母亲则是一位拉丁语教师。纳什从小就很孤僻，他宁愿钻在书堆当中，也不愿意出去跟同龄的孩子玩耍。但是那个时候，纳什的数学成绩并不好，小学老师常常向他的家长抱怨纳什的数学有问题，因为他常常使用一些奇特的解题方法。而到了中学，这种情况更加的频繁了。老师在黑板上演算了整个黑板的习题，纳什居然只用简单的几步就能解出答案。中学毕业之后，约翰·纳什进入了匹兹堡的卡耐基技术学院化学工程系。1948年，大学三年级的纳什同时被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密治安大学录取，而普林斯顿大学则表现得更加热情。当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主任莱菲谢茨感到纳什的犹豫时，就立刻写信敦促他选择普林斯顿，这促使纳什接受了一份$1150的奖学金。而在当时，普林斯顿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数学中心，爱因斯坦等世界级大师均云集于此。在普林斯顿自由的学术空气当中，纳什如鱼得水。他21岁博士毕业，不到30岁已经闻名遐迩。1958年，纳什因为其在数学领域取得的优异成绩，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新一代天才数学家当中最杰出的人物。约翰·纳什最重要的理论，就是现在广泛出现在经济学科教科书上的纳什均衡。而纳什均衡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囚徒困境。 他的大意是，一个案子的两位嫌疑犯被分开审讯，警官分别告诉两个嫌犯，如果两人均不招供，将各被判刑一年；如果你招供而对方不招供，则你将被判刑三个月，而对方将被判刑十年；如果两人均招供，将均被判刑五年。于是两个人同时陷入了招供还是不招供的两难境地。两个囚犯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是坦白招供，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不招供，从而均被判刑一年就不会出现。那么这样两个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五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做非合作均衡。纳什均衡是他21岁博士毕业的论文，也奠定了数十年后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基础。年轻时候的纳什就像天神一样英俊，1.85米的个子，体重接近77公斤，手指修长优雅，还长着一张英国贵族的容貌。他的才华和个人魅力吸引了一位漂亮的女生艾丽西亚。艾丽西亚当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系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1957年，他们结婚了。之后漫长的岁月证明，这也许正是纳什一生当中比获得诺贝尔奖更重要的事情。而就在事业和爱情双双得意的时候，纳什也因为喜欢独来独往，喜欢解决折磨人的数学问题，而被人们称为是孤独的天才。他不是一个善于为人处事并且受大多数人欢迎的人，他有着天才们常有的骄傲、自我中心的毛病。他的同辈人基本认为他不可理喻，他们说纳什孤僻、傲慢、无情、幽灵一般、古怪，沉醉于自己的隐秘世界，根本不能理解别人操心的世俗事物。 在很多人眼中，他们都是病人，甚至无法照顾自己，但是他们却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这些人被称为白痴天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这些传奇人物的神奇故事。 1958年的秋天，正当艾西利亚半惊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纳什却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满怀心事，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原来系主任马丁已经答应在那年冬天给纳什永久教职，但是他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行为。他担心被征兵入伍而毁了自己的数学创造力，他梦想成立一个世界政府。纳什认为纽约时报上每一个字母都隐含着神秘的意义，而只有他才能读懂其中的含义。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他给联合国写信，跑到华盛顿给每个国家的大使馆投递信件，要求各国使馆支持他成立世界政府的想法。而且纳什迷上了法语，甚至要用法语来写数学论文。他认为语言与数学有着神秘的关联。终于在他的孩子出生之前，纳什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几年之后，因为艾丽西亚无法忍受在纳什的阴影下生活，他们最终离婚了。但是艾丽西亚并没有放弃纳什。离婚以后，艾丽西亚再没有结婚，她依靠自己作为电脑程序员的微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继续照料前夫和他们唯一的儿子。他坚持纳什应该留在普林斯顿，因为如果一个人行为古怪，在别的地方会被当作疯子，而在普林斯顿这个广纳天才的地方，人们会充满爱心的想他可能是一个天才。于是在上个世纪70和8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和学者们总能在校园里看见一个非常奇特、消瘦而沉默的男人在徘徊。他穿着紫色的拖鞋，偶尔在黑板上写下数字命理学的论题。人们称他为幽灵， 他们知道这个幽灵是一位数学天才，只是他突然发疯了。如果有人敢抱怨纳什在附近徘徊使人不自在的话，他会立刻受到警告，说你这辈子都不可能成为像他那样杰出的数学家。正当纳什本人处于梦境一般的精神状态时，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学课本、进化生物学论文、政治学专著和数学期刊的各个领域当中。他的名字已然成为了经济学或数学的一个名词，比如纳什均衡、纳什谈判解、纳什程序、德乔治纳什结果、纳什嵌入和纳什破裂等等。纳什的博弈理论越来越有影响力，但他本人却默默无闻。大部分曾经运用过他的理论的年轻数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根据他的论文发表日期想当然地以为纳什已然去世，即使一些人知道纳什还活着，但由于他特殊的病症和状态，他们也把纳什当成了一个行将就木的废人。有人说，站在金字塔尖上的科学家都有一个异常孤独的大脑。纳什发疯是因为他太孤独了，但是纳什在发疯之后却并不孤独，他的妻子、朋友和同事们没有抛弃他，而是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挽救他，试图把他拉出疾病的深渊。尽管纳什决心辞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职位，但他的同事和上司们还是设法为他保全了保险。纳什的同事听说他被关进了精神病医院后，给当时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打电话说，为了国家利益，必须竭尽所能将纳什教授复原为那个富有创造精神的人。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到了纳什的身边，他们设立了一个资助纳什治疗的基金，并且在美国数学会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基金的设立人写道，如果在帮助纳什返回数学领域方面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哪怕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不仅对他，而且对数学都很有好处。对于普林斯顿大学为他所做的一切，纳什在清醒之后表示，我在这里得到庇护，因此没有变得无家可归。正所谓守得云开见月明，妻子和朋友的关爱终于得到了回报。80年代末的一个清晨，当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戴森教授像平常一样向纳什道早安时，纳什回答说，我看见你的女儿今天又上了电视。从来没有听到过纳什说话的戴森仍然记得当时他的震惊之情，他说，我觉得最奇妙的还是这个缓慢的苏醒，渐渐的他就越来越清醒，还没有任何人曾经像他这样清醒过来。纳什渐渐康复，从疯癫当中苏醒，而他的苏醒似乎是为了迎接他生命当中的一件大事情，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当1994年瑞典国王宣布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是约翰·纳什的时候，令数学界的很多人惊叹的是，原来纳什还活着。纳什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放弃他的研究，在诺贝尔奖得主自传中他写道，从统计学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已经66岁的数学家或科学家能通过持续的研究工作在他或他以前的成就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我仍然继续努力尝试。由于出现了长达25年部分不真实的思维，相当于提供了某种假期，我的情况可能并不符合常规，因此我希望通过目前的研究成果或日后出现的任何新鲜想法取得一些有价值的成果。而在2001年，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艾丽西亚与约翰纳什复婚了。事实上，在漫长的岁月当中，艾丽西亚在心灵上从来没有离开过纳什。这个伟大的女性用一生和命运进行博弈，她终于取得了胜利，而纳什也在得与失的博弈当中取得了均衡。 说不完帝王将相， 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早在1789年，科学文献当中就出现过有关白痴学者的描述。有着美国精神医学之父之称的拉许，描述了一位具有闪电般快速推算日期的富勒先生。当问他活了70年17天又12个小时的人总共活了多少秒钟的时候，富勒花了一分半钟得出了正确答案。他甚至把其中的17个闰年都考虑了进去。但是除了推算日期之外，富勒对复杂的数学并没有什么了解。在1887年伦敦医学会议上，以鉴定出唐氏症而知名的唐恩报告了他在伦敦主持俄尔斯伍德精神病院的30年间发现的10例白痴学者病例，并以医学家的眼光对自己的病人进行了更完整的陈述。而正是在他的建议下，医学界开始用学者症候群取代白痴学者的名称。学者综合症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孤独症，是在整体认知功能受损的情况下呈现狭小、孤立且对比强烈的天赋。这种智能低下却又天赋秉异的人最早就被称为白痴学者或者白痴天才。有关文献显示，白痴学者们至少拥有了300种以上的天才，而一些弱智者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技能实在令人刮目相看。27岁的英国男子丹尼尔·塔曼特堪称天才，他拥有惊人的记忆数字的能力，能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面第22514位。他不仅精通多种语言，还创立了一家记忆技巧公司，专门教授人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学习数学和语言。2004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科学历史博物馆礼堂内，面对着众多的专家和观众，丹尼尔在5个小时内将圆周率背诵到小数点后的第22514位。丹尼尔说，圆周率对我来讲是个极其漂亮的东西，就好像蒙娜丽莎或者莫扎特的交响乐一样，背诵圆周率就好像在我大脑当中跑了一回马拉松。在美国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大卫莱特曼的节目当中，在莱特曼报出自己的生日是1947年4月12日之后，丹尼尔立刻算出他是出生在星期六，而65岁生日则是在星期四。在4岁的时候，丹尼尔曾经看过一本算术书。丹尼尔说，我一看到那些数字，我就好像看到了一幅幅的画面。后来他的哥哥曾经让他算一些题目，比如82乘以82乘以82乘以82。结果丹尼尔在10秒钟之后就将答案说了出来。也许早就知道了丹尼尔不同常人，丹尼尔的父母对他的天赋并没有感到太多的惊奇，只是告诫他别到处去炫耀。但是上学之后，丹尼尔在学校当中就开始挣扎。尽管他的数学能力非常奇特，但是在数学科的普通中学教育文凭考试中，丹尼尔只得了一个 B。 直到丹尼尔25岁的时候，他才被诊断出患有孤独症。由于迟迟没有确诊，丹尼尔在成长过程中吃了不少苦头。他常常感到很孤独，他说，我常常为没有朋友而感到绝望，晚上我躺在床上想着朋友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弟弟妹妹都有朋友，并且经常在一起玩耍，我就尝试着弄明白他们是怎么做的，怎样才能保持友谊。我想着如果能成为正常人，我愿意拿一切来交换。但是后来我慢慢地明白，与众不同其实未必是坏事。 孤独症让丹尼尔自小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也无法理解常人的感情。他的世界当中只有数字，而且每个数字都有特定的颜色和情感，比如四代表害羞和安静，六代表黑暗空虚，九则是蓝色的。在描述一种感觉的时候，他就会想到相应的数字。后来欧洲最负盛名的12位学者和数学家决定联合对丹尼尔进行一次考试。学者们拟出的题目是，共有64个木箱，如果在第一个木箱中放入一粒小麦，而在其后每一个木箱中放入两倍于前一箱的小麦，到了最后一个箱子应该有多少粒小麦。学者早已经事先算好了答案，即使是对于这些学贯五车的学者，得出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也不是举手之劳。大家做了很长时间的演算和核实，才拿出来考这位所谓的白痴儿。然而出乎所有学者们的预料，仅仅经过了30秒钟之后，丹尼尔就推算出了那个正确的数字，令所有在座的学者瞠目结舌。 在很多人眼中，他们都是病人，甚至无法照顾自己，但是他们却有着超出常人的天赋，这些人被称为白痴天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这些传奇人物的神奇故事。 为什么这些白痴在某些方面会有学者的才智呢？对此科学家们众说纷纭。我们知道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是各司其职的，左半球主管语言、数字以及概念、分析等逻辑思维功能，而右半球则分管音乐、绘画、空间几何以及想象和综合等功能。不少研究报告认为，一部分典型的白痴学者技能与大脑右半球的功能有关。1980年，专家发表了一项戏剧性的报告，对于左脑半球的变化可能引发白痴学者的重要性提供了更多可信的证据。布林克是美国加州克拉夫顿丘学院的心理学家，他描述了一位正常的9岁男孩，在一颗子弹破坏了他的左脑半球，造成聋哑以及右半身麻痹的意外之后，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学者技能。他能够修理多段变速的自行车，以及设计一些新玩意儿，用未受损的大脑半球来推测，即左半球受损后导致右大脑半球占优势。专家认为，艺术形象的形成和整体性、空间感、节奏感等方面主要是右脑起作用的，是右脑功能导致了艺术创造性的产生。近年来出现了更多支持左脑半球假说的资料。1998年，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米勒检视了5位患有额颞叶失智的老年病人，这是一种早衰性的失智毛病。这些病人在出现失智及逐渐恶化的过程中发展出艺术的才能来，他们能够制作出精细的艺术品，绘出优美的画作。以单光子发射断层扫描来检查，显示这些人的脑部伤害主要在他们的左侧。白痴学者现象被提出100多年来，人类对此领域的研究不能说没有进展，很多学说与假设被提出来，每一种似乎都有其道理，但是又都无法穷尽一些谜底。即使是已经研究这个谜有100多年历史的西方国家，新闻媒体报道此类现象时仍然是以奇闻异事的形式出现的，而对于研究此类现象最多的医学界也同样是一个一直试图揭开却一直未能真正解开的谜。这个最后谜底的揭示无疑可以使人类更加贴切地认识自身，甚至有利于帮助人类从中获得某种进化的契机。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